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的绿衣签，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2018年3月9日于中国上映的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黑豹》算是一部蛮有深意的影片，片中不止一次提到各个国家的黑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以及黑人想帮助自己的同胞争取权益的决心。虽然说反派动机的设定有点偏激，但是不能否认这是通过影片呼吁人们关注这一问题。电影中对于非洲文化的呈现十分特别，也算得上是让观影人更好地了解黑人的传统和信仰，因此这部影片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其实呢，每当美国漫威影业推出新的电影作品，总是能够引发全球范围的观影热潮，毕竟这个系列对于很多人来说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不仅能在银幕上看到喜爱的超级英雄，而且影片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2016年11月4号，美国漫威影片《奇异博士》上映。那么这部影片被很多影迷称为视觉效果的革新之作。那么这部影片在咱们国家也是取得了7.51亿的票房。那么电影《奇异博士》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影片的拍摄过程又是如何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奇异博士》。影片中的奇异博士真名叫做史蒂芬·斯特兰奇，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的英国演员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为了更好地研究自己的角色，本尼迪克特花了很多时间在神经外科医生身边观察，导演、摄影指导和艺术指导等等也都去了纽约手术室和急救室中，以对打造出真实的医院环境所需的灯光和材质等等有所了解。那么作为漫威宇宙第14部影片，奇异博士肩负为第三阶段打根基并且引出终极大战复联三无限宝石的任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奇异博士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史蒂芬·斯特兰奇是一个才华出众、事业有成却又性格高傲的外科手术专家。在遭遇一次车祸之后，他发现双手不受控制的抖动，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继续自己的医生职业了。为了治好自己的双手，他四处求医，结果始终不见好转，而且还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偶然听说在尼泊尔有一种神秘的医术，曾经奇迹般的让一个全身瘫痪的人痊愈。于是斯特兰奇前往尼泊尔寻找传说中的卡玛泰基，在这里 他见到了古一法师。 斯特兰奇先生。 嗯，是医生，我是医生。 其实你已经不再是医生了，所以你来到这儿。你最近做了很多手术，7次，对吧？ 啊，是的。查很不错。 是的。 你曾经治愈了一个叫潘伯恩的人，一个瘫痪的病人。 算是吧。 你帮助他能够走路了。 是的。 你是怎么把完全损坏的颈期颈发两段脊髓给治好的？ 不是我治的，他走不了路，我说服他可以走。 你不会说那是心理治疗吧？ 当你重新连接受损的神经时，是你在治疗还是肢体在自愈？ 是细胞。 但是细胞只会通过其本身独特的方式进行复原。 没错。 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可以说服自己进行各种形式的复原呢？ 难道你是在说细胞再生吗？这可是非常前沿的医疗技术，所以你要在这里研究，因为没有医学会的监管。我想问一下，这方法研究的怎么样了？ 还行。 这么说，你找到了让神经细胞重新自我修复的方法？ 不，斯特兰奇先生，但是我知道怎么借助灵魂更好地治愈身体。 灵魂治愈身体？ 没错。 不，好，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做？从哪儿开始？ 古一法师打开了一本书，上面有一张坐佛的图像。 喜欢这张图吗？ 啊，不，很好，但是我之前只在礼品店见过这个。 那这个呢？ 针灸，太棒了。 是吗？那么这个呢？ 给我看核磁共振图像，我不相信你这个。 这些图是手工画的，正如盲人摸象，只见其树木，未见森林。 哦，我倾家荡产，买了这张单程票，您现在跟我说，得靠信仰来治愈。 你是个从洞中看世界的人，你一生都在尝试把这个洞弄得更大点，从而见多识广。可如今知道这个洞能再大点，大到你无法想象时，你却拒绝这种可能性。 我拒绝是因为我不信什么关于七卦脉轮的神话故事，也不相信什么精神力或者信仰的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灵魂。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你也只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微小而又无关紧要的尘埃而已。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哦，你觉得你已经看透我了，是这样吗？其实是我已经看透你了。 不等斯特兰奇说完，古一法师一挥手，就把他的灵魂推出了他的身体。通过灵魂，斯特兰奇看到自己的肉身正向后倒下，这让斯特兰奇接受了还有灵魂世界的真实。接着，古一法师又让斯特兰奇的灵魂开始在无限宇宙中游荡，向他解释宇宙有无限多个，是多元的，人类可以通过灵魂的力量向其他宇宙借用特殊能量来使用，这就是魔法。听了古一法师的介绍之后，斯特兰奇决定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魔法，并且治愈自己的双手。因为斯特兰奇是一个非常害怕失败的人，所以在学习魔法的时候非常用心，加上他本身就拥有非常高的魔法天赋，很快就学会了利用玄界、传送等等基础魔法。斯特兰奇还经常跑到图书馆学习更加深奥的魔法。有一天，他趁管理员本尼迪克特王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拿起了摆在图书馆当中的神器阿哥摩托之眼，并且结合古一法师的禁术学会了操控时间。同时他也发现禁书当中有几页缺损，不过利用魔法，他把禁书恢复到缺损之前的状态，窥视了里面的内容。但就在这时，王和古一的另外一个徒弟莫杜突然出现，他们担心斯特兰奇无法掌控操控时间的魔法，以致破坏现实世界，所以立刻阻止了他。 住手！ 你怎么能这样随便打乱时空界限？ 我刚才只是按照书里说的做的。 书里说了什么？那有没有提到这样做的危险？ 我不清楚，我还没有看到那部分。 要知道，时间操控术可以创造时间分支，那是个极不稳定的空间。空间悖论，时间循环，你想被困在无限反复的时间里，永世不得脱身，或者从来没有出现过吗？ 警告是不是应该印在咒语前面才是？ 你的好奇心会让人丧命， 你刚才那样做并不能操控时空，而是在破坏它。我们不能扰乱自然法则，要捍卫它。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嗯？ 你从哪儿学的这么冗长的咒语，还居然能明白？ 我可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不然怎么能获得医学和理学博士？ 但是你刚才的光靠记忆力可做不到， 你天生就是神秘法师。 但是我的手还是不听使唤， 只是暂时的， 不是永久性的。 我们不是预言家，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 像复仇者那样的英雄们保卫世界不受自然侵害，像我们一样的法师们保护世界不受魔法侵袭。至上尊者的名号代代传承，古一是现任，上千年前的神秘法师组就是强大的阿格摩托，他创造了阿格摩托之眼，就是你刚才打开的那个。阿格摩托在现代城市中创造了三个强大的圣殿，这扇门通往香港圣殿，那扇通往纽约圣殿，那个通往伦敦圣殿。就这样，三个圣殿构成了我们当今世界的保护网。 圣殿保护世界，而法师则保护圣殿。 谁会来捣乱吗？ 这说不准，比如说其他空间的生物， 比如多玛姆。 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名字？ 我从卡廖斯图罗之书里。怎么了？ 多玛姆活在黑暗空间里，超越了时间，他是宇宙的吞噬者，世界的毁灭者，具有无穷的能量和超大的野心。他想要入侵所有宇宙，将所有世界全都带入黑暗空间。他最想占领的就是地球。 那卡西利亚斯偷走的那几页 是召唤多玛姆以及从黑暗世界汲取力量的仪式。 啊，好吧，好吧，我放弃。我来这儿可是治疗双手的，我可不想参加什么神秘的战争。 伦敦。 就在这时，伦敦圣殿的传送门突然被打开，卡西利亚斯带人突袭了伦敦圣殿之后，从传送门的另外一边对卡马泰基发动了攻击。强烈的冲击波击飞了斯特兰奇，把他打进了纽约圣殿的传送门。当他不知该如何回去的时候，卡西利亚斯又带着手下追杀过来。在战斗当中，圣殿中陈列的魔符斗篷选中了斯特兰奇，帮助他制服了卡西利亚斯。 什么？哦，别念了，我叫你停下。 这停不下来的医生先生。 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结束，你是开始，结果由多变少，由少归一。 你要是再跟我这么文绉绉的，我就还用这个把你嘴封上。 说吧，医生先生。 听着，我的名字叫史蒂芬·斯特兰奇医生。 你真是医生？ 是的。 作为科学家，你深谙大自然的法则，万事万物生死有命，时光中烟尽雾殆尽，温度逐降，地球灭亡，但在黑暗空间这根本不受时间限制。 我看还是得把你嘴封起来。 这个世界无需灭亡，它可以像许多其他世界一样成为多玛姆的一部分，非常美丽的部分。我们将拥抱生命。 真的吗？那你从这个新世纪空间的乌托邦中能获得什么？ 和你一样，和每个人都一样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人们思索着善良与邪恶，而真正的敌人就是时间，时间消灭一切。 那你消灭的那些人的生命呢？ 微不足道，那只是浩瀚宇宙中的微小尘埃。是啊，你看看，看看这世界，这个世界还没有回归到正轨，每一个人都渴望永生，想要超越时间，因为我们只是时间的奴隶。时间是对人类的侮辱，死亡是最大的耻辱。医生，我并非想统治世界，而是想拯救世界，交由万物之主多玛姆来处理这一切。他才是万物之主，他是万物之源。 应该是至上尊者保卫着世界。 你为什么来卡马泰基？是想开拓思维，还是想获得力量？ 你是想来疗伤的，正和大家一样。卡玛泰基收容可怜的人们，我们带着治疗的心态而来，而古一却在玩一些小把戏。只有他自己修炼真正的法术，你不好奇他是怎么活这么长时间的吗？ 我看到了卡廖斯特罗之书中的仪式。 那你应该知道，仪式能够给我强大的力量，战胜古一，毁灭他的圣殿，释放黑暗空间。因为多玛姆会大方地赐予永恒的生命，而古一是不愿教我的。多玛姆不是世界的毁灭者，而是拯救者。 不，算了吧，你看看你自己吧。多玛姆把你变成了杀手，可想而知在他的地盘。你觉得这很好笑？ 不不不，并不是，我笑的是你的玄戒不见了。 就在这时，卡西利亚斯的手下突然从背后偷袭了斯特兰奇，好在斗篷帮助他压制住了敌人，斯特兰奇还拿走了敌人的玄戒。可是这时他已经身受重伤，他吃力地打开传送门，回到以前工作的医院，在同事兼好友克里斯汀·帕尔默的急救下，总算是转危为安。随后卡西利亚斯带人杀回了纽约圣殿，为了保护圣殿，斯特兰奇制造出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里无论他们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都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但是卡西利亚斯和黑暗空间的联系增强了他们在镜像世界当中的能力，负责守卫圣殿的斯特兰奇和莫杜根本不是卡西利亚斯的对手。就在这时，古一法师进入镜像世界，瞬间扭转了战局，但是他却不小心被卡西利亚斯用刀捅伤。随后卡西利亚斯又开启了一个通往现实世界的传送门，把古一法师扔了进去。看到导师身受重伤，莫杜和斯特兰奇立刻追了上去。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斯特兰奇把古一法师送到他工作的医院里抢救，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斯特兰奇感觉到周围的电器受到了干扰，他知道这是古一法师的灵魂脱离了肉体，于是他赶紧追了上去。 你必须回到身体里，不然你就没时间了。 时间是相对的，你自己还没习惯法师的角色。我已经花很多年时间窥视未来，看着这时间点，我可能挺不过去了。我已经阻止了无数次可怕的事件，但是坏事永远接踵而来，所有都会走到这步，停滞不前。 你觉得自己就这么死去了吗？ 你想知道你自己的未来吗？ 不，我想。 我看不到你的未来，只能看到可能性。你是一个生性善良的好人，你出类拔萃，并不是因为你渴望成功，而是你太害怕失败了。 我是一个成功的医生。 这也是你不够伟大的原因。傲慢和害怕失败是你对最简单却最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 那是 生命的意义不在自我。 古一法师过世之后，斯特兰奇回到了卡玛泰基，和莫杜王等人一起备战香港圣殿。但是当他们赶到香港圣殿时，卡西利亚斯早已破坏殆尽，并且开始了召唤仪式。尽管斯特兰奇开启操控时间的魔法让时光倒流，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现状。就在大家感到绝望时，斯特兰奇却飞向高处，直接来到了黑暗世界的领主多玛姆面前。他设置了一个无限循环的时间流，把他和多玛姆锁在里面。在这个时间流中，每当多玛姆杀死斯特兰奇，时间就会回到他们刚刚相见的那一刻。多玛姆把斯特兰奇杀死了一遍又一遍，又看着斯特兰奇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面前，终于被逼疯了。为了从这个无限循环的时间流中出去，多玛姆只好答应了斯特兰奇的条件，带着他的信徒离开地球，并且保证永远不再回来。虽然战斗结束了，但是莫杜却和大家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斯特兰奇破坏了自然法则，这么做会给地球招来更大的灾难， 所以他选择离开卡马太极。斯特兰奇和王回到卡马太极之后，把能够操纵时间的阿哥摩托之眼放回到了图书馆中。 明智的选择，等你掌握了这个能量就可以佩戴上它。不过呢，最好不要带着这个无限宝石走在大街上。 什么石？ 你可能有神秘法术的天赋，但是你还需要潜心学习。古一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多元宇宙，地球没有至上尊者的守卫，我们得准备好， 时刻准备着。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动作奇幻影片《奇异博士》。这部影片于2015年10月在尼泊尔开机，后来在伦敦、纽约和我国的香港等地取景拍摄。不过呢，整部影片拍摄难度最大的还是后半部分。在我国香港街头大战的那一幕，堪称漫威影业所有动作场景当中最难拍摄之一。这场戏虽然说是在我国香港取景，但是并没有采用实地拍摄，而是根据真实的场景重新布景。因为整条街长达180米，其中囊括了大大小小的商店35家，按照剧情发展需要分为几个阶段拍摄，分别是直接摧毁、恢复原样、再逐渐摧毁、再恢复。为了满足不停的拆毁和重建，剧组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奇异博士》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吴廷江作曲。